第109集，捐献者。周小云进病房的时候，徐老头正拿着手机对窗外发呆。红姐坐在病床前看着小朵，她犹豫了一下没有出声，而是安静地坐在小朵病床的另一边问红姐， 医生没来呢？ 在办公室呢，一会儿来。 医生进来的时候，徐老头才回了头，很沧桑疲惫的样子。医生倒是没有注意他的状态，直接跟大家说， 有个事儿想和你们家属说一下。 看医生挺正式的，几个人也集中了注意力。医生扫了一圈，看中徐老爹是大家长，就走过去特意跟他说， 咱都知道那个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，对吧？为了避免一些麻烦和纠纷，捐献者和被捐献者信息咱们都是保密的。不过现在有这么一个事儿，我事先说下，这个全凭自愿，我只是转达一下，绝对没有什么要求之类的意思。 您说。 这个捐献者是在二院去世的，车祸，他的遗体捐赠救了三个人。 三个人？ 一个小男孩。他妈妈自从儿子去世，吃不下东西，不说话，不吱声，不哭，人状态特别不好。他家属怕他这么下去生命都要有危险，就说要不要，能不能给他见见他儿子救过的人，让他有点念想。那个母亲自己是有这个意愿的，不过问过另外两个获得捐赠的家属都有点避讳。怎么说呢，现在他精神状态不太好，加上双盲原则确实有他的道理。反正那两家都没同意，我就想问问你们怎么想的。 徐老头也有点为难了，他觉得如果真的是那种想要钱的家庭，那都还好，反正许少卿有钱。但如果是很深情的这种母亲，精神状态还不好，万一有点意外，或者以后经常出来影响小朵，就很麻烦了。但那毕竟也是恩人呢，还是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。老许想想心就揪起来了，他有点拿不准主意，医生也不着急，等着。他想来想去，还是问周小云， 你看呢？ 我也，要不我给小朵爸爸打个电话商量一下。 我想见见他。 小朵竟然醒了，甚至打起精神撑着坐了起来。 我想见，让我见吧，爷爷。 这妈妈是大学老师，家境挺好的，人品也很好，要不人家家里也不能同意孩子器官捐献，是不是？那都是人心头肉。 徐老爹皱了会儿眉，小朵充满期待地看着他。思考良久以后，老许终于开了口， 好吧，就是以后的事儿，还是得说清楚，不要太影响我们孩子，毕竟我们孩子还小呢。 行，那真是非常感谢你们的理解，我告诉他们一声，可能一会儿就能到。 下午2点多，钱少红姐一溜小跑地走了进来。 来了来了，俺看见了。 小朵状态意外的好，她坐直了，双眼圆溜溜地盯着病房门口。不一会儿走进来一个女人，她没有表情，脸色憔悴，头发和衣服都打理得很素净。她进来就看病床上的小朵。 您好。 女人没说话，但是扶着她的那个年纪大一些的中年妇女跟小朵打了招呼。 你好，小朋友，你恢复得这么好呢。 两个人走进来，丧子的女人在小朵对面坐下，然后医生进行了简单的介绍，小朵家人对恩人家属表示感谢，然后陷入无声，一时间没人主动说什么。小朵看她的样子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但鼻子有点酸。 走吧。 啊，这就走啊？ 你不再多 不用。 小朵，阿姨，是哥哥挽救了我的命，感谢哥哥，感谢您，我会记得恩人的一部分在我身体里活着，我一定心怀感激，好好爱护他，让他尽量长的存活下去。 以后您想见我的时候可以和我家人联系，我家人会带我见您的。 不用，不用见了。 啊， 人死了就是死了，他没有一部分活着。我孩子是一个灵魂，不是一颗肾，即使他全身都留下，他的精神死了他就不在了，在你身上就是你的，你好好生活是为了你自己。我想见你不是因为那个器官，而是因为他想救人的那个心意。你很健康，他完成了心愿，这很好很好，以后就不用再见了。 在场几个人有人忍不住掉下了眼泪，小朵掉的最多，她下床扯住了女人的袖子。 等等阿姨，那我想见您呢，能见吗？我听见医生叔叔说这个事，突然就很想见您了。我不懂您说的灵魂什么的，但我这个身体里就是有您孩子的一部分，万一是他想见妈妈呢？如果以后哥哥想见妈妈呢？ 周小云走过来扶住小朵的肩膀。 您如果想见小朵随时都可以见，我们也很愿意。 妈妈，我好饿呀。 妈回去就给你做做你最爱吃的。 恩人走了，小朵也准备出院了，红姐给她穿鞋。 来，哎，好，小朵见完恩人啊，精神真好。 我见了她很亲切，也特别难受。 哎，可怜人呐，世界上没有比失去孩子更痛苦的，所以啊，人呐，得知道惜福，孩子健健康康的陪在身边。不比啥都强啊。 是啊，我可珍惜我和小朵的时光了，以后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事情，每周能回来看老妈一次我都得盼着，真心酸呀。 妈妈真的会盼我吗？是不是孩子长大了就不稀罕了，爷爷都不想爸爸呢？ 徐老头的嘴角一抽，红姐给小朵竖了个大拇指。很神奇，这次以后小朵的瞻望症状就好了，他的身体也肉眼可见地快速恢复了起来，虽然还是有很多的忌口，但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喝水，这件事对他来说就很快乐了。暑假的时候，小朵开始补上个学期的课程。有一天，他给许少卿打了个电话。 爸爸，我以前想当大老板，和你一样赚很多钱，但现在我的愿望变了。 许少卿从百叶窗的缝隙往外看，看到和女同事对话时不时笑着的安里，心不在焉。 啊， 我现在想当老师，我觉得比起赚钱，传播灵魂更重要，你说呢？ 哦，了不起。 一个男同事搭了一下安里的肩膀。 还有事吗？没事别老打电话，写作业去。 我也有话跟你说。 徐总，那个老爷子问啊，你最近忙不忙？ 还行。 那你啥时候回来吃饭呢？我做了好多你爱吃的菜。你爸呀多少次了旁敲侧击了，就敲打俺，老让俺做那几道，其实啊他就是想见你，他今天又让我做了，就问你忙不忙，不就是想让你回家吃饭呢吗？ 那我多带一个人行不行？ 哎，徐总啊，你不要一直这么倔嘛。你爸这边先松口了，那你先自己回来嘛，先和你爸缓和了关系，什么都好说了嘛。 那改天吧。 许少卿挂了电话，红姐愣了。